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74章，萧正就从来未见过豆腐发咁大嘅火嘅，佢一下子就吓到呆咗一阵，亦都唔敢再提头先嘅事啦。静鸡鸡咁过嚟揽住我只手，佢啊神色好慌张咁讲： 圆圆，而家究竟系咩回事啫？嗰啲树林点解咁多嘅？ 我俾佢咁一揽，又咁嗲嗲咁讲几句，心里边就非常之尴尬，就想咋咋地咁将只手臂又抽翻出嚟，点知道就俾佢揽得更加实。佢咁一揽，我忽然间觉得有啲唔妥啦。萧正嘅肚点解好似变大咗嘅？佢以前一向都冇咩肚腩嘅，个腹部就系好光滑平坦，而且啲皮肤仲保养到好似丝绸咁滑添。唔好意思，讲得有啲远啦。而家我猛然咁接触到个胀胀地嘅肚腩，我不由得嘅疑惑起上嚟，耷低头一睇，我竟然发现个肚上边贴住一个毛茸茸嘅嘢。萧静可能自己都冇发觉啊，跟住佢亦都顺住我个眼光向下一睇，即时吓到尖叫一声。哇！呢一叫，嗰一嚿黄色嘅嘢即刻就抬起咗个面上嚟。睇到呢一块面嘅瞬间，我即时产生咗一种非常之熟悉嘅感觉。那个系一个比狐狸仲要尖嘅瘦长嘅面，眼睛啊细长，泛住绿光。嗰啲熟悉嘅感觉喺脑里边一闪而过，刹那之间我谂起上嚟啦。顾文敏当初同我画嘅嗰一张画，呢一张系幸存嘅考古队队员画嘅画，就系呢一块面。呢、这个念头一瞬之间，那个嘢就抬起个头，我嘅眼光不由自主咁撞入咗个阴森嘅视线里边。即使而家系大白天，但系呢一个接触。佢嗰一双绿油油嘅眼睛，令我觉得成身系一阵嘅冰冷。这个系一种危险同埋诡异嘅直觉。就系喺呢一瞬间，那只嘢突然间就脱离咗萧静嘅小腹，唰一声又钻入咗旁边嘅树上边，顺住个树干啊，吱哩吱哩咁向上爬咯。我深知道呢样嘢咧就古灵精怪。80%就同呢一个树林嘅诡异变化有住好大嘅关系，唔能够话咁样放佢走，我即时大嗌一声：快啲开枪！其他嘅人反应亦都够快，一下子几支枪啊齐齐齐咁向上打。即使嗰样嘢真系跑得快，但系喺我哋嘅强劲嘅火力之下，亦都应该濑咗嘢噶啦。喺树上边，佢就留低咗一道嘅血印，不过佢就走到无影无踪，睇个样呢。应该是被射中了。萧静吓到面色都苍白，他是咁揞住自己的小腹，他又说： 那个是什么嘢嚟噶？ 我啊说好像是狐狸，又像是黄鼠狼啊！唉，鬼知道是咩？我的目光啊，系咁盯住嗰只嘢消失的地方啊，仔细咁喺度揾。就是在呢个时候，一直离我比较远的顾文敏不动声色咁样就嚟到咗我身边。佢啊伸手摸一摸我条腰，我先系打咗个突，跟住我一接触到佢嘅目光，佢就向右边不动声色咁同我打咗个眼色。我心里边就回忆过嚟啦，佢可能真系有啲咩发现。于是我亦都偷偷咁望过去，呢一睇，竟然我发觉喺右边冇几远嘅地下上边有几滴嘅血迹。霎时之间我明白过嚟，睇嚟嗰样嘢受咗伤。虽然佢而家就匿咗喺个树上，但系就避免唔到佢啲血迹啊滴咗落嚟。只要顺住啲血迹一追落去，咁应该就好容易揾到佢噶啦。当即大家即刻顺住啲血迹啊，系咁向下追落去。冇几耐就行到咗底，见到啲血迹就停留咗喺一棵大树嘅下边。我哋顺住向上一睇。猛然之间喺密密麻麻嘅树叶之间睇到咗一块戴住铁面具嘅面，那个人显然喺度偷窥紧我哋，但系冇谂到会被发现到嘅。虽然咧睇唔清佢嘅表情，但系从佢马上要将块面收起上嚟呢个举动，亦都知道 呢、这个人八成亦都感到好意外，即刻就想走。我心里边虽然系疑惑，最终嗰一只黄毛嘅动物，点解只动物冇见到，又系见到一个人呢？唔通呢一个嘢成咗精，变成咗人？虽然讲呢，我哋喺嗰个阴阳流布村嗰度曾经系见过黄鼠狼成精啊，但系呢种事毕竟都系好少数嘅，点会咁啱咁巧又是撞到一个精怪噶？咁样谂，我即刻举起啲枪又想打啦。嗰、那个人嘅动作再快，但系一旦俾我哋锁定咗位置之后，又点会快得过我哋啲枪啊？瞬间只系听到一声嘅闷响，紧接住喺树冠上边嗰啲树影就开始摇曳。嗰、那个原先匿得好好嘅人，可能而家亦都受咗伤，动作唔太便利啊，因此佢就显露咗身形。呢、这、一个咁样就真系方便我哋嘅追击。顾文敏嘅枪法好准嘅，佢系砰砰砰三枪，每一枪咧就啱啱打到嗰个人想要前进嘅位置。跟住佢讲： 你快啲落嚟，再反抗，我就将你就地击毙。 嗰、那个人一见佢咁准嘅枪法，可能呢亦都惊咗，佢嘅身形突然间就停顿咗，然之后就趴喺个树上边，喐都唔喐，但系亦都冇落嚟。我哋睇到咁样样，亦都冇贸然再开枪啦，因为呢个人既然出现喺呢一种咁嘅地方，一定系有咩原因嘅，八成可能同呢个牙山宝殿有脱唔开嘅关系，一定要捉住呢条友嚟问下先得。顾文敏讲完，嗰、那个人又冇出声，只系冷冷咁哼咗一声。突然间一样嘢就抛落嚟，豆腐一见就大惊咁讲：哎呀，弊啊，系炸弹！大家一听到啊，吓到即刻四处奔逃。我冇跑多几步，啊醒过嚟啦！你老尾你冇事，边个会随身带住炸弹噶？你以为而家做紧占士邦咩？再讲头先掟过嚟嗰嚿嘢咁鬼大嚿，亦都唔似炸弹啦！諗到呢度就知道俾豆腐只衰仔老点啦，成班友同埋佢一齐锁，不由得我火都嚟埋，拧转头一睇，嗰、那个人掟落嚟嘅就係、是、之前嗰个生满晒长毛嘅嘢，身上已经有几个血窿啦，显然已经断咗气。我心里边一喐，心諗唔通呢个嘢係上边嗰个人养嘅。不过就系喺呢一瞬间，嗰条友啊趁乱一下子唔知匿咗去边度。唉，咁既然佢受咗伤，啲血迹咧点样都揞唔住嘅。我哋追踪住呢啲线索，观察住树叶之间嗰啲血迹，一路咧喺度追踪，慢慢就行入咗林子嘅深处。呢一个地方嘅树林又唔算话好茂密嘅，大概咧可能同土质啊有关系啊。我哋顺住滴落嚟嘅血迹啊行咗一阵，忽然之间血迹就喺前边冇几远嘅地方消失咗。血迹消失嘅地方系一棵形状古怪嘅大树，树冠啊比较矮嘅，个树身啊扭曲住，啲枝干咧就打横冰棒咁喺度生，就好似几条盘踞一齐嘅大蛇拧埋一嚿。然而靠近树冠嘅位置，竟然是一间简易的树屋。豆腐哈了一声，他说：哈，原来这里有一间屋的，那个人可能真的住在里面吧。讲完就准备冲过去了，我即刻一下子扯住豆腐说：喂，你不要冲动啊，小心有陷阱。我这个人向来就比较谨慎的，阻止住豆腐之后，眼光即时呢就周围地扫了一下，再从旁边嘅泥里边咧，就搬出咗一嚿好似篮球咁大嘅石头，顺住前边嘅土地就碌咗过去。豆腐见我呢个动作，佢又好鄙夷咁讲：哎呀，睇下你啊，你又唔系咁细胆缩窄。佢个脾气啊，向来嚟得快啊，去得快。睇个样，之前俾萧静激亲嘅嗰套戏，而家就已经烟消云散啦。我虽然奇怪豆腐当时嘅反应，但系呢，人生在世，有边个会冇秘密呢？豆腐而家唔讲，我亦都费事去问啦。言归一正传，再讲嗰个石头呢就岩岩潺潺嘅，但系喺我推动之下，叮咕隆咁碌出咗一段距离之后，就系喺呢阵时，突然间传嚟咗咚一声，跟住露出咗一个巨大嘅圆形大坑。豆腐一睇就即刻瞪大只眼，擘大个嘴倒抽一口凉气讲： 哇，求先，我将个话收返返嚟啊，老陈，你啊真係一啲都唔係叔侄啊，你条衰仔真係再世诸葛亮啊。 呢一个树屋突然间咁样出现，而呢血迹到咗个树屋之前就消失咗。但凡有啲老嘅都会提高警惕㗎呢，同呢个诸葛亮一啲关系都冇。只不过豆腐呢啲咁嘅冲动嘅性格呢，先胆敢贸然咁向前走㗎啫。我拧一拧头，冇去理而家喺度猛咁擦我鞋嘅豆腐。我行前一睇，见到个大坑入边仲插住好多嘅尖利嘅竹刺。我哋如果求先行到呢一度，一定就会跌入去，然之后个个就惨过嗰只串烧鸡翼㗎啦。专吉一睇就即刻发晒嬲，佢掹个枪出嚟讲：我想去睇睇，睇下佢仲有啲咩古怪嘢先。年轻人啲性格就係咁急㗎啦，讲完都未等我开口，就顺着个大树就向上爬。呢棵树呢个树干好弯嘅，好容易就攀爬上去，冇两分钟专吉就已经到达咗树上。佢隻手一手攞住枪，半隻身就捐入咗树屋当中。一下子专吉猛然咁将个身抽返出嚟，对住我哋叫：喂，搵到啦，呢条友受咗伤晕低咗。豆腐一听即刻接住讲：哎，咁你仲喺度等乜嘢呀，快啲将佢搞落嚟呀，问下佢究竟係做乜鬼呀。专吉就讲：唔得呀，除咗佢里面仲有啲嘢。咪讲话豆腐呢，而家连我都急呀。呢条僆仔讲嘢一嚿嚿，听到人哋火都嚟埋。跟住就听到豆腐急到跳跳扎咁讲：喂，乜鬼嘢呀，你可唔可以一次讲清楚啲呀。专瑞就讲：嘿，就係同头先死咗嗰啲嘢一模一样㗎，佢守喺嗰个人嘅身边喎。我心底下一惊，嗰个动物一般啲人可能觉得就冇乜嘢，但係我同佢咁近距离接触过，嗰样嘢呢就古古怪怪，一定唔系好嘢嚟嘅。呢一阵时豆腐呢睇就闹佢隻咁嘅吱娃娃呢就老鼠胆，连隻狐狸仔都怕。专吉呢就俾佢激到面都红埋，有苦就讲唔出。我知道佢喺度驚乜嘢，睇嚟佢亦都係俾嗰样诡异嘅嘢就吓住咗啦。俾豆腐咁一刺激，专吉就为咗个面又一头咁就捐咗入去。入咗去冇几耐，我哋就听到一阵奇怪嘅声音，好似有咩人喺度对话咁。唔通嗰个昏迷嘅人醒咗，或者专吉就正喺度同佢讲緊嘢。我哋就面面相觑，一时又唔明白究竟发生咩回事。专瑞侧住只耳听咗一阵间，嗰半张靓仔嘅面突然之间就变咗色，佢就沉声咁讲：佢喺度自己同自己讲嘢。话音刚落，树上边突然间传嚟咗一声嘅大笑，跟住一个嘶哑嘅声音忽然就讲： 呢条靓仔已经俾我捉住咗啦。如果想佢活命嘅话，就将你哋啲武器放低。 我第一时间反应就唔可能嘅。专吉虽然系后生，做事有啲冲动，但系点样样都系专家嘅本家人嚟嘅。佢从小就受到专业嘅训练，身手点可能咁简单啊？一下子就被制服咗。豆腐大惊，压低把声讲：哎呀，唔通头先嗰条友喺度扮晕，引阿吱娃娃上钩？你而家先讲系咪废话啊？我就喺度仔细咁样分辨嗰个声音，发现讲嘢嘅人应该咧就特登将自己嘅音色啊压咗落嚟，所以咧就显得好粗糙难辨。联想到佢嘅面具，同埋而家刻意咁扭曲把声。我更加咁肯定自己之前嘅猜测，嗰个戴面具嘅人肯定就系我哋识得嘅。